海西宫上。太和元年春三月，荆州刺史桓霍使都护桓丕攻南郑，讨司马勋。燕太宰大司马克、太傅司徒平起守归政，上张寿请归地，燕主委不许。夏五月戊寅，皇后与世崩。朱旭、周楚及司马勋破之，秦勋及其党送大司马温，温皆斩之，撰首建康。代王石义坚、前左长史晏凤入贡于秦。秋七月癸酉，葬孝皇后于敬平陵。秦辅国将军王猛、前将军杨安、杨武将军姚长等率众二万寇荆州，攻南乡郡。荆州刺史桓霍救之，八月军于新野。秦兵掠安阳民万余户而还。九月甲午，驱设梁益二州。冬十月，假司徒遇丞相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暂拜不明，见履上殿。张天锡遣使至秦境上，告绝于秦。燕辅军将军下邳王立寇兖州，拔鲁高平数郡，至守宰而还。初，陇西李衍以郡降秦，继而复通于张天锡。十二月，羌敛骑以略阳四千家叛秦，称臣于衍。衍于是拜至牧守，与秦良绝。南阳都护赵毅据渊城降燕，太守桓旦走保新野。燕人遣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渊。徐衍二州刺史与西以后族故兄弟贵显，大司马温继之。二年春正月，与西作不能救鲁高平，免官。二月，燕辅军将军下邳王立、镇北将军宜都王桓袭敕勒。秦辅国将军王猛、陇西太守姜恒、南安太守南安少羌、杨武将军姚长等率众万七千讨敛齐。三月，张天锡遣前将军杨玉向金城，征东将军常聚向左南，游击将军张统向白土。天锡自将三万人屯苍松，以讨李衍。敛齐部落先属姚义仲，闻姚长至，皆降。王猛遂克略阳，敛齐奔白马。秦王坚以长为陇东太守。夏四月，掩慕容臣寇静陵，太守罗崇击破之。张天锡攻李衍大夏、吴使二郡，下之。常聚败掩兵于魁谷，天锡进屯左南，掩聚退守扶罕，遣其兄子纯谢罪于秦，且请救。秦王坚使前将军杨安、建威将军王府率骑二万会王猛以救掩。猛遣少羌追敛齐，王府守侯河，姜恒守白石，猛与杨安救扶罕。天锡遣杨玉逆战于扶罕东，猛大破之，扶斩万七千级，与天锡相持于城下。少羌 秦敛其于白马，送之。猛谓天西书曰：“吾受诏就演，不令与凉州战，今当身避高垒，以听后诏。旷日持久，恐二家俱毙，非良算也。若将军退设，吾直掩而东，将军喜民西旋，不亦可乎？”天西谓诸将曰：“猛书如此，吾本来伐叛，不来与秦战。”遂引兵归。李俨由未纳秦师，王猛白服胜于从者数十人，请于俨相见。俨开门言之，未及违背，将士即入，遂直言以立中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镇扶罕。张天锡之西归也，李俨将贺纯睡俨曰：“以明公神武，将士霄悍，奈何束手于人？王猛孤军远来，士卒疲弊，且以我请救，必不设备。若乘其待而击之，可以得志。”俨曰：“求救于人以免难，难既免而击之，天下其为我何？不若固守以老之，必将自退。”猛则言以不及出营，言以贺纯之谋告，猛斩纯，以俨归，至长安。兼以俨为光禄勋，赐爵归安侯。燕太原桓王克言于燕主伟曰：“吾王垂将相之才十倍于臣，先帝以长幼之赐，故臣得先之。臣死之后，愿陛下举国以听吾王。”五月壬辰，克即笃，伟亲视之，问以后事。客曰：“臣闻报恩莫大于见贤，贤者虽在板柱，犹可为相，况至亲乎？吾王文武兼资，管萧之亚，陛下若任以大政，国家可安，不然秦晋必有亏于之计。”言中而卒。秦王坚闻客卒，因有屠焉之计，欲搀其可否，命匈奴曹谷发使如燕朝贡，以西戎主簿郭变为之父。燕司空皇甫真兄忝及从子奋父皆是秦，忝为散骑常侍。变至燕，立造公卿，谓真曰：“仆本秦人，假为秦所诛，故既命曹王、贵兄常侍及奋父兄弟，并相知有素。”真怒曰：“臣无境外之交，此言何以及我？君似奸人，得无因缘假托乎？”白伟请穷治之，太傅平不许，便还。谓坚言：“燕朝政无纲纪，实可图也。见机时变，为皇甫真耳。”坚曰：“以六州之众，岂得不时有治世一人哉？”曹谷寻族，秦分其部落为二，使其二子分统之，号东西曹。荆州刺史桓霍、竟陵太守罗崇攻渊，拔之。赵义走，赵盘退归鲁阳，霍追击盘于至城，擒之，留兵戍渊而还。秋七月， 因下邳王立等破敕勒，获马牛数万头。初，厉兵过代地，犯其祭田。代王时亦坚怒，因平北将军武强公倪以幽州兵戍云中。八月，时亦坚攻云中，倪弃城走。镇威将军木于贺新战没。九月，以会稽内史西殷为都督徐衍、清幽、扬州之晋陵诸军事，徐衍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秦淮南公右之反也，征东大将军兵州牧进攻柳，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双皆与之通谋。秦王坚以双母弟至亲，柳见之爱子，隐而不问。柳双复与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搜、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武谋作乱。镇东主簿南安瑶跳谏曰：明公以周少之亲，受方面之任，国家有难，当竭力除之，况自为难乎？搜不听。兼闻之，征柳等诣长安。冬十月，柳据蒲坂，双据上归，搜据陕城，武据安定，皆举兵反。兼遣使谕之曰：吾待卿等恩义至矣，何苦而反？今止不争，卿宜罢兵，各定其位，一切如故。各聂离以为信，皆不从。代王时亦坚击刘卫臣，合兵未合，时亦坚命以韦庚约刘思，俄而兵合，然犹未坚，乃散韦于其上，兵草相结，有如浮梁，带兵乘之以渡。卫臣不以兵促至，与宗族西走，时亦坚收其部落十六七而还。卫臣奔秦，秦王坚送卫臣还朔方，遣兵戍之。十二月甲子，燕太尉建宁进攻杨务族，以司空黄甫真为侍中，太尉光禄大夫李弘为司空。三年春正月，秦王坚遣后将军杨承嗣、左将军毛松分讨上归安定，辅国将军王猛、间谍将军邓羌攻蒲坂，前将军杨安、广武将军张豪攻陕城。兼命蒲陕之军解据城三十里，坚壁勿战，似秦雍以平，然后并力取之。初，燕太宰客有疾，以燕主委幼弱，正不在己，太傅平多猜忌，恐大司马之任不当其人，谓伪兄乐安王臧曰：今南有夷晋，西有强秦，二国常续进取之志，故我未有戏耳。夫国之兴衰，系于辅相。大司马总统六郡，不可任非其人。我死之后，以亲书言之，党再汝即冲。汝曹虽才识明敏，然年少，未堪多难。吾王天资英杰，智略超世，汝曹若能推大司马以授之，必能混一四海，况外寇不足惮也。甚无冒利而忘害，不以国家为义也。 又以遇太傅平，即客卒，平不用其言。二月，以车骑将军中山王冲为大司马，冲伪之弟也。以荆州刺史吴王垂为侍中，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。秦魏公搜以陕城降燕，请兵应接，秦人大惧，胜兵守华阴。燕魏引范阳王德上书以为：先帝应天受命，治平六合，陛下纂统，当继而成之。今服侍骨肉乖离，国分为五，投诚请援，前后相寻，是天以秦赐燕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吴越之事，足以观矣。一命皇甫真引兵骑之众，径趋蒲坂。吴王垂引许洛之兵，持解搜围。太傅总京师胡吕为二军后继，传习三府，是以祸福，名利构赏，彼必望风响应，混一之气于此乎在矣。时燕人多请救闪，因图关中者。太傅平曰：秦大国也，今虽有难，未亦可图。朝廷虽明，未如先帝。吾等智略，又非太宰之比，但能闭关保境足矣，平秦非无事也。魏公搜为吴王垂及皇甫真监曰：苻坚王莽解人杰也，谋为燕患久矣，今不乘机取之，恐翌日燕之君臣将有永东之悔矣。垂谓真曰：方今为人患者必在于秦，主上富于春秋，管太傅十度，岂能敌苻坚王猛乎？真曰：然，吾虽知之，汝言不用何？三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，癸亥大赦。秦阳城氏为赵公双将苟兴所败，毛松亦为燕公吴所败，奔还。秦王兼复遣五位将军王建、宁朔将军吕光、将军平邑郭将狄入等率众三万讨之。夏四月，双武乘胜至于虞梅，以苟兴为前锋。王建欲速战，吕光曰：兴心得志，气势方锐，以持重以待之，彼粮尽必退，退而击之，灭不计矣。二旬而兴退，光曰：兴可击矣，遂追之。兴败，因击双武，大破之，斩获万五千级，武器安定，与双皆奔上归，建等进攻之。进攻柳硕出挑战，王猛不应，刘以猛为谓之。五月，刘其世子良守蒲坂，率众二万西趋长安，去蒲坂百余里。邓羌率精骑七千夜袭，败之。刘引军还，猛邀击之，尽服其众。刘与数百骑入城，猛羌进攻之。秋七月，王建等拔上归，斩双武，诱其妻子，以左卫将军福雅为秦州刺史。八月， 以长乐公丕为雍州刺史。九月，王蒙等拔蒲坂，斩晋公柳及其妻子。蒙屯蒲坂，遣邓羌与王建等会攻陕城。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印户，国之户口少于私家，仓库空竭，用度不足。尚书左仆射广信公乐婉曰：仅三方鼎峙，各有吞并之心，而国家政法不利，豪贵自横，致使民户单尽，委书无入，力断长凤，战事绝凛，官带素帛以自沾己，既不可闻于临敌，且非所以为治，以一切罢断诸印户，尽还郡县。燕主委从之，时晚专治其事，纠替兼服，无敢避逆，出户20余万，举朝怨怒。晚先有疾，自立离教户籍，即遂疾。冬11月卒。12月，秦王蒙等拔陕城，获魏公搜，送长安。秦王坚问其所以反，对曰：臣本无反心，但以弟兄吕谋逆乱，臣惧病死，故谋反耳。坚泣曰：汝素长者，故之非汝心也，且高祖不可以无后。乃赐搜死，原其妻子，以长子袭魏公，与子皆封献公，以嗣越厉王及诸帝之无后者。苟太后曰：搜与双俱反，双独不得治后，何也？坚曰：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高祖之子不可以无后，至于众群不顾太后，谋威宗庙，天下之法不可思也。以范阳公义为征东大将军、兵州刺史，镇蒲坂。邓羌为建武将军、洛州刺史，镇陕城。擢姚跳为吉郡太守。加大司马温书礼，位在诸侯王上。是岁，以求池公杨氏为秦州刺史，侍弟统为武都太守。侍亦称臣于秦，秦以侍为南秦州刺史。